妙法莲花经法师品第十。以时世尊因若王菩萨告八万大士，若王汝见是大众中无量诸天龙王、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人与非人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类，咸于佛前闻妙法花经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随起者，我皆与受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告若王：又如来灭道之后，若有人闻妙法花经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随起者，我亦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花经乃至一偈于此经卷经事如佛种种供养花香璎珞末香桃香烧香僧盖藏幡衣服伎乐乃至合掌恭敬，若王当知是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于诸佛所成就大愿，悯众生故生此人间。若王若有人问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应是是诸人等于未来世必得作佛。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花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花香璎珞末香桃香烧香僧盖藏幡衣服伎乐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哀悯众生，愿生此间广演分别妙法花经，何况尽能受持种种供养者。若王当知是人自舍清净业报，于我灭道后悯众生故生于恶世，广演此经。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道后能摄为一人说法花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则如来是如来所显，行如来是，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若王若有恶人以不善心于一劫中现于佛前常毁骂佛，其罪尚轻，若人以一恶言毁此在家出家读诵法花经者，其罪甚重。若王其有读诵法花经者，当知是人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则为如来坚所贺淡，其所自方应随向礼，一心合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花香璎珞末香桃香烧香僧盖藏幡衣服鳌赞作诸伎乐，人中上供而供养之，应持天宝而以散之，天上宝罪应以奉献，所以者何？是人欢喜说法，虽如闻之，即得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若欲住佛道，成就自然智，常当勤供养受持法花者，其有欲疾得 一切种智慧，当受持是经，并供养持者，若有能受持妙法花经者，当知佛所示，悯念诸众生。诸有能受持妙法花经者，舍于清净土，悯众故生此，当知如是人自在所欲生，能于此恶世广说无上法，应以天花香及天宝衣服、天上妙宝具供养说法者，吾灭后恶世，能持是经者，当合掌礼敬，如供养世尊，上赞颂金美及种种衣服，供养是佛子，其德虽如文，若能于后世受持是经者，我显在人中，行于如来事。若于一劫中常怀不善心，作色而骂佛，获无量重罪，其有读诵持是法花经者，虽如加恶言，其罪复过彼。有人求佛道，而于一劫中合掌在我前，以无数偈赞，又是赞佛故，得无量功德，叹美持经者，其福复过彼。于八十亿劫，以最妙色声及与香味足，供养持经者，如是供养已，若得虽如文，则应自恩庆，我今获大利。若王今告汝，我所说诸经，而于此经中法花最第一。以时佛复告若王菩萨摩诃萨，我所说经典无量千万亿，以说今说当说，而于其中此法花经最为难信难解。若王，此经是诸佛必要之藏，不可分布，妄授与人。诸佛世尊之所守护，从昔以来未曾显说，而此经者，如来现在犹多怨疾，况灭道后，若王当知如来灭后，其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者，如来则为以衣浮之，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愿力，诸善根力，当知是人与如来共宿，则为如来手摸其头。若王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极令高广严色，不须复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来全身，此塔应以一切花香璎珞增盖藏幡，伎乐歌颂，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若有人得见此塔，礼拜供养，当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王，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萨道，若不能得见闻读诵书持供养是法花经者，当知是人未善行菩萨道。若有得闻是经典者，乃能善行菩萨之道。其有众生求佛道者，若见若闻是法花经闻已，信解受持者，当知是人得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王，譬如有人喝佛衰水于彼高原，穿作求之，又见干土，知水尚远，施功不已，转见湿土，遂渐至泥，其心决定知水必近， 菩萨亦复如是，若未闻、未解、未能收集是法花经者，当知是人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院，若得闻、解、思维、收集，必知得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属此经。此经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是法花经藏，深固幽远，无人能到。今佛教化成就菩萨，而为开示。若王若有菩萨闻是法花经，经而布慧，当知是为新法义菩萨。若声闻人闻是经，经而布慧，当知是为增上慢者。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来灭后欲为四众说是法花经者，云何应说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以乃应为四众广说师经。如来室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事；如来衣者，柔和忍辱心事；如来座者，一切法空事，安住事中，然后以不懈怠心为诸菩萨及四众讲说是法花经。若王，我于如国显化人，为其集听法众，亦显化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听其说法，是诸化人闻法信受，随顺不逆。若说法者在空闲处，我是广显天龙、鬼神、乾达婆、阿修罗等听其说法。我虽在异国，时时令说法者得见我身。若于此经忘失句斗，我还为说，令得具足。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欲舍诸懈怠，应当听此经。是经难得闻，信受者亦难。如人喝衰水，穿凿于高原，又见干燥土，知去水上远，渐见湿土泥，决定知水近。若王汝当知，如是诸人等不闻法花经，去佛智甚远。若闻是心经，决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闻以帝思维，当知此人等近于佛智慧。若人说此经，应入如来室，着于如来衣，而坐如来座，处众无所谓，广为分别说，大慈悲为室，柔和忍辱衣，诸法空为座，处此为说法。若说此经时，有人恶口骂，加刀杖瓦石，念佛故应忍，我千万亿土现正坚固身，于无量亿劫为众生说法。若我灭道后能说此经者，我显化四众比丘、比丘尼及清净侍女，供养于法师，引导诸众生集资聆听法。若人欲加恶刀杖及瓦石，则显变化人为之作维护。若说法之人独在空闲处，寂寞无人声，读诵此经典，我以时为现清净光明身。若忘失章句，为说令通利。若人具是德，或为四众说，空处读诵经，皆得见我身。若人在空闲，我显天龙王， 夜叉鬼神等为作听法众，是人拗说法，分别无挂碍，诸佛护念故，能令大众起。若亲近法师，速得菩萨道，随顺时师学，得见行沙佛。